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来自蔡琴在1982年演唱的歌曲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当然，这首歌呢最早的原唱是吴英英。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1986年齐秦的《出没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浮游》。浮游呢是一种要蛰伏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成虫之后呢一两天就会去世的一种动物，所以用来形容感情的短暂。 在风中就这样停止不动，让笑声丢入苍茫一片。当太阳停留在模糊的地平线，是否现在开始走出旧日的阴头？在雨中就这样停止不动，让自己丢入苍茫一片。我并不愿执着在你来去之间，为何无法看透躲在命运里的捉弄？究竟我应该属于那个感情世界里的浮游？除了你还有什么？在风中就这样停止不动，让笑声丢入苍茫一片。当太阳停留在模糊的地平线，是否现在开始走出旧日的阴头？就这样停止不动，让笑声丢入苍茫一片。当太阳停留在模糊的地平线，是否现在开始走出旧日的阴头？ 这是来自齐秦的《浮游》。 最近呢，有一部电影《非凡任务》当中呢，主演黄轩也演唱了一首宣传曲，叫做《浮游》，类似的意思啊，应该也都是蛰伏很久，可是呢，生命却很短暂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1995年孟庭苇转投新力唱片公司推出的标题歌曲《真的还是假的》。 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，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，充满温柔的眼神啊，是用来开心，不是用来伤心的。我听说亲吻总是真的，当耳边细语常是假的，装饰爱情的诺言啊，是随口哼哼打发寂寞的歌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

全是我不想听的。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，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，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，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。幸福的期待真像积木啊，多会幻想就能对多漂亮，可惜感情从来就不听话，从爱出发却通往复杂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2011年陈奕迅的一首歌，叫做积木。积木这首歌由陈小霞作曲，姚若龙作词。这首歌的意思呢，大概就是积木就是我们平常玩的那个玩具的积木。积木呢看起来千变万化，但是呢一摧即毁。那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8年王若琳的一首歌，充满了慵懒的迷宫。 看着你，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，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一些，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？再放屁无所谓，慢慢来，迷宫一样的未来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2003年《将爱》专辑当中的《乘客》，这是一首英文歌的翻唱，它的粤语版《花事了》也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。继续接下来来听到一首2009年杨坤的歌曲，他对那一年过去的跌宕起伏让人又喜又悲的2008年做了一个总结，歌曲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不舍和伤感。再见2008。 陈冠希说了声对不起， I'm sorry. 放了我亲爱的媒体，李亚鹏的耳光很锋利，我今天打的就是你，刘翔宇这麦克风沉默起飞了，谁又想降落？转了3个亿，唱一梦让世界震惊，丑老虎玩起了照相机，为爱人也为了生计，这2008年可真的太不容易，说起来真是百感交集， 是杨坤的《再见2008》。2008年注定对中国人来说呢是不平凡的一年，真的像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，百感交集。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2002年孙燕姿的《六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懂事》，这并不是专辑当中最知名的歌曲，今天再拿出来重新回味一下。 当你说我。 懂事的我，等你说你知道。

能不说话，让我的情绪藏一藏。 不要试探彼此的伤，问候语气有点凄凉，我设法压抑我自己，努力安抚那面对你心里的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，你坚持你的，我坚持我的，爱就是这样受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，你放弃了我，我放弃了你，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。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， 你坚持你的， 我坚持我的， 爱就是这样受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我至今也失去方向，你放弃了我， 我放弃了你， 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。 你放弃了我， 我放弃了你， 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。 这两个人的组合呢，不太经常在一起合作，张宇加上张清芳，别来无恙，这是当年1996年张清芳的纯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是当年童安格把写给其他人的歌曲呢自己来演唱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必太在意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回忆沉积的行李，别再留恋破碎的回忆，大地迎春泪，抛弃你们负担忧郁，缤纷的彩虹等着你，别再犹豫等待的幸福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暖暖的春风走下了灿烂的天涯路，耀眼的阳光 梦，暖暖的春风。